欢迎你收听 showfm.net 嘅节目。大家好，我系 Leon。无谓懒惰，寻求幸福，不会虚耗什么。 在云南松谷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魔金教尉深入雪域藏地，破解隐藏在魔国深渊的千年谜团，最后他们能不能够凭着风水秘术涅槃重生呢？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正在跟杨雪莉研究这一条祭祀沟的布局和妖塔的位置的时候，忽然见围在火堆旁边的众人一阵惊呼，声音中充满恐慌和混乱。我急忙拧回转头过去看，眼前的场景令人不敢相信是真的。朦胧的月影里头，只见一头庞大无比的壮马熊正张牙舞爪地从千米高空度跌紧落嚟。壮马熊同普通熊略有区别，由于呢一种熊嘅面部生得有几分似马，睇上去十分丑陋凶恶，所以先至得咗呢个咁样嘅称呼。从我哋头顶跌落嚟嘅呢隻壮马熊响月影里头挥舞住爪，打住筋斗撞响山壁突起嘅石头上，发出咗一声声惨烈嘅嘶叫。撞骨沟本身系加青坡裂开嘅一条大裂缝，两侧嘅山崖陡峭狭窄，使到撞马熊响呢边嘅山石上一撞，改变咗下坠嘅角度，撞向咗另一边绝壁上边荆棘枯树度。千钧之力是几咁强先至得嘅，立时将枯树撞断，撞马熊嘅肚亦都被硬树枝划开咗一个大口，仲未落到地面啫，就已经被开膛破肚啦，夹带住不少嘅枯树碎石，黑麻麻咁一大堆，啪一声砸咗落嚟。我哋下边嘅人吓到傻晒，竟然连鼻都唔记得咗。就响呢个紧要关头，有人大嗌咗一声，快啲匿埋，后背贴住墙，千祈咪喐啊。肥仔、初一同阿彪几个人终于反应过嚟，拉住明叔三个以及嗰几个吓到脚仔都软嘅脚夫，纷纷匿向山壁边缘嘅古树下边。几乎系与此同时，撞马熊嘅躯体亦撞到咗沟底嘅地面上。我同杨雪莉距离好远，都觉得一股劲风扑面。嗰隻熊就好似个重型炸弹咁，震到附近嘅地面都跟住震咗几震。再睇下隻撞马熊呢，已经达成咗红肉饼，血肉模糊咁一大劈。跟住上空又陆续有唔少松动嘅碎石跌咗落嚟。正如向道初一先前讲嘅咁，从千米高空跌落嚟嘅石仔，哪怕係只有手指甲咁大呢，亦足以将人揼死。众人紧靠住几棵古树后面嘅山崖，喐都唔敢喐。呢个时候应无处可避，唯有祈求菩萨保佑。好在嗰隻撞马熊跳崖嘅地方距离我哋仲算係比较远嘅，冇人伤亡，所有嘅人都唔知道究竟发生咗咩事。唔通呢个古老嘅传说竟然係真嘅，或者嗰种神秘嘅祭祀又开始咗。呢个时候从高空度跌落嚟嘅碎石逐渐减少，万幸嘅系牦牛同马匹都并未受惊逃走，只系擘大隻眼，眼直直咁响度发牛斗。正当我哋以为一切都就咁结束嘅时候，忽然听见肥仔指住高处讲啦， 哇，有喇嘛你话神风神风敢死队，哎呀又嚟啦喂。 我仲未嚟得切抬头睇，已经又有隻头上有角嘅野兽中咗落嚟。头上嘅角啱好插入一匹马嘅马背度。再加上巨大嘅下坠力，连同我哋嗰匹马都被抌到根节骨断。呢、这个时候先睇清楚，啱先跌落嚟嘅是一头昆仑白颈长角羊。先后又有十几隻相同的长角羊从沟顶跌落嚟。整体的马匹都受了惊，几匹马长嘶住挣脱缰绳，纷纷从牦牛背上面跃了过去，沿着曲折的撞骨沟无头无脑地向前狂奔。反应最为迟钝的牦牛这个时候亦都开始发作了。跟住马匹耷低个头向前就跑。牛蹄同马蹄嘅踩踏声以及牲口嘅嘶鸣声顺住深沟逐渐远去，只係留低隆隆隆隆隆隆隆咁嘅沉闷回声。初一佢哋啱先正准备食完饭饮啲酒，然后就喺牦牛度卸咗物品。所以有啲物资仲留喺牦牛度，都仲未嚟得切卸落嚟啫。其中最重要嘅就係嗰啲生姜汁，冇生姜汁就冇辦法作冰。虽然我哋亦都有预防万一嘅炸药，但係喺冰川上面用炸药咁就等于受星宫吊颈嘅啫。另外牦牛对于藏民嚟讲係十分贵重。初一屋企喺当地都算係比较富裕嘅，亦都只不过係有三头牦牛二十几隻羊。如果一次唔见咗十头牦牛，咁真係一笔巨大嘅损失嚟嘅。我哋睇头顶冇野兽再跌落嚟啦。於是都唔顾得危险唔危险啦，分做两队。我同向导初一加埋肥仔抄起武器，立即就出发向前追赶牛群，其余嘅人收拾下嘢向后面跟上嚟。沿住曲折嘅撞骨沟向前行，地下都是牛马浅踏的痕迹。被浅踏出不少已经埋入了泥里头的枯骨。这些残骨早就已经腐烂晒了。只是偶尔能够看见一丝鬼火咁的轮光在闪动。可以想象好久以前这条沟里头一到夜晚屡屡白骨之间四处都是鬼火的恐怖场面。两侧重生的杂草都是有半个人咁高的。一些枯树断藤混杂在其间，更加显得萧索凄冷。 清末太平军为乱，故而张小便误入年久失修的前朝贵妃墓。他遇到其人，得到其书，集得一套相猫变狗的不传之秘，从此就被卷入滔滔历史洪流，破解造蹙迷团，率领雁营大战太平军。每次涉险都有一只灵猫相助，这些深藏不露的贼猫，唔通真系好似佢哋嘅主人林中老鬼所言，可以将张小便推向一场圈天黑地嘅大富贵，亦还是背后隐藏住一场始料未及的大阴谋呢？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贼猫，就等神马为你哋讲述这个人猫历险的故事。 我哋向前赶咗好远一程，前后都冇咩动静，既听唔到牛马嘅奔跑声，又睇唔到后面队员嘅动静。我哋只好停落嚟先唞啖气。初一将佢装酒嘅皮袋攞出嚟，三个分别饮咗几大啖壮一壮胆，肥仔又揞烟出嚟索咗几啖。我问初一，撞马熊同嗰啲长角羊跳崖自杀究竟系点一回事？咁多年嚟都未发生过嘅事，点解咁好彩就俾我哋撞到正呢？初一系零头讲， 我都有将近十年未入过撞骨沟啦，第啲人又更加未嚟过。以前除咗古时候嘅传说，确实冇人亲眼见过，我都搞唔清楚 点解我哋一嚟就会出啲咁嘅怪事？ 我哋三个商量咗几句，又顺住深沟嘅走势向前寻找牦牛同马匹。我哋都知道短时间之内系追唔上噶啦，又惊住同后边嘅人距离得太远，万一有咩变化，接应就嚟唔切啦，只好放慢脚步向前行。前边嘅路旁杂草更加密。向导初一突然警惕起身，对我同肥仔指咗指路边嘅荒草。草丛间有一股奇怪嘅气味，好似尸体嘅腐烂夹杂住一股野兽嘅腥臭，臭崩崩，味道好确喉。肥仔托住支运动步枪，我攞住散弹枪，初一手里头系佢惯用嘅猎枪，即刻大家都进入咗战备状态，准备拨开杂乱嘅长草，睇下里头究竟有啲乜。但系都仲未等我哋靠近，就从草间窜咗一只母狼出嚟，跃响半空，直扑过嚟。呢一下事出突然，又快又狠。企响最前边嘅初一动作仲快，亦都冇开枪，拔出藏刀，当头就一劈，唰一声，将嗰头母狼以鼻尖为中线，齐齐齐咁将个狼头劈成一两半，当场就死咗啦。我同肥仔都忍唔住喝彩啊！好刀啊，又快又准。初一哈哈一笑就讲啦：， 当年格拉米尔打狼工作队嘅队长，你估系随便就可以装嘅？呢头狼想埋伏我哋，抵佢死。 初一忽然将话停住，攞起猎枪，睇佢嘅意思。呢阵草丛林后边可能仲有其他狼，我哋举起枪拨开呢一大团乱草，草后边嘅山壁之中露出咗一个大洞，里边有无数毛茸茸嘅嘢，朦胧嘅月光照咗入去，原来系一斗狼仔，都已经吓到缩埋一齐，喺度嘀嘀震，可能系母狼被啱先经过嘅牛群吓惊咗。见到又有人经过，为咗保护啲狼仔，於是就扑出嚟咬人。呢度系个狼穴啊！初一向离都系走不离口嘅，呢、这个时候走瘾发作，顿起杀心，又抽出藏刀要捐入洞里头，将呢一斗狼仔嚟个斩草除根。啱先母狼突袭嘅时候，肥仔都仲未嚟得切表现，呢、这个时候啊，仲唔争住出风头咩？将初一拦住就讲啦， 好钢要用响刀刃上，收拾呢啲狼仔啊，使乜咁嘥功夫啊？你睇下我肥嘢嘅咧。 讲紧嘅时候，就应从怀里头摸出三枚一组嘅雷管，用口咬住引信，一扯就点着咗，一揈手就劈咗入狼穴里头。我哋即刻匿埋响旁边，冇过几耐就听见狼穴里头轰一声爆炸，然之后冒出咗一股浓烟。等烟散尽之后，我哋入去狼穴进行最后嘅扫荡，将未死嘅都补上一刀。呢、这个山洞空间大到得人惊，竟然仲有好多铜器嘅残片，睇嚟系一处隐蔽响藏骨沟里头嘅祭祀场所。但系由于后嚟俾啲狼群所占，好多嘢同标记都已经毁晒。再都冇办法辨认出嚟。我哋响呢个洞里头发现咗大量嘅动物骸骨，有啲仲未食干净嘅。我咁先至恍然大悟，原嚟藏骨沟呢个咁特殊嘅地形系俾啲狼利用咗啊！由于狼并唔适应响高海拔山区奔跑，好难揾到猎物，所以就想方设法将猎物赶到沟顶。如果唔系事先知道，系好难发现远处山坡之中会裂开一道深沟嘅。跑到嘅时候，想停都已经迟啦。被从草原驱赶到山区嘅狼群，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走投无路啦。谂唔到佢哋竟然靠呢条古代祭祀沟嘅遗迹生存咗落嚟。从狼穴出嚟之后，肥仔同初一展开咗热烈嘅讨论。 哎呀，咁样睇嚟啊，嗰隻当衰嘅藏马熊呢，肯定系俾啲饿狼 追赶长角羊嘅时候呢，糊里糊涂咁卷咗入嚟，哎呀，真系冤在枉也啦。 初一亦都讲啦， 壮马熊面临绝境嘅时候咧，疯狂起身啊，十几头饿狼都未必对付到佢。不过咁系响走投无路嘅时候先至会系咁嘅。呢只壮马熊可能系想远远咁避开同狼群嘅正面接触，结果跌咗入嚟深沟，达成咗肉饼啊！ 我都想插句嘴，同佢哋讲翻几句，但系忽然谂到，弊啦！响嘉青坡上面被围猎嘅饿狼数量都唔知有几多，佢哋一定会从我哋嚟嘅方向兜翻去撞骨沟嘅。因为据初一所讲，撞骨沟嘅前边系同神罗古冰川相连嘅，嗰一带嘅冰川陡峭，只有呢条路可以入去，所以狼群翻嚟拖嗰啲搭死嘅长角羊系冇可能从前边嗰个方向过嚟嘅。跑到前边去嘅牦牛同马匹应该唔会受到狼群嘅攻击，但系我哋响后边嘅人毫无准备，咁就牙烟啦。我曾经同撞地嘅恶狼打过交道，嗰啲畜生神出鬼没，实在太狡猾。如果明叔佢哋遭到偷袭，难保唔会出事。我将呢个想法对肥仔同初一讲咗，三个即刻掉翻转头，毕竟系人命关天，暂时都唔顾得嗰啲牦牛啦。冇谂到啱啱行出唔远，就见到灯光闪烁，杨雪莉佢哋已经跟咗上嚟。原嚟啊，佢哋听到爆炸声，以为我哋遇到咗危险，即刻就赶咗过嚟接应。我见到两组人汇合翻，咁先将个心放翻落嚟。就响呢阵时，只见初一已经将枪举咗起身，佢枪口所指嘅方向出现咗几头恶狼，嗰啲家伙就停留响武器射程以外嘅距离，冇再向前。夜色之下，只能够隐约咁睇见佢哋绿莹莹嘅眼睛同模糊嘅体型。有武器嘅人都举起晒枪准备射击，我急忙拦阻住佢哋讲：呢啲狼呢系想试探下我哋嘅火力，我哋只有两支运动步枪可以射击远距离目标，唔好轻易开枪，等佢哋行近啲先，再一齐发射。反正呢，我哋人多枪多，响山区嘅狼聚集起身，最多就几十只嘅啫。只要事先有所防范，都唔使咁担心嘅。呢个时候，远处突然出现咗一个白色嘅影，无法响风中飘动。我心中一沉，立即就谂起当年响大凤凰寺中嘅往事，同狼群激战嘅场面历历在目，就好似系琴日先发生嘅事情。冚家富贵啊，唔系冤家就唔聚头。想唔到一隔十年，响呢一处撞青新交界嘅昆仑山深处，又撞到呢一头白毛狼王，佢竟然仲未死。啱先我哋杀咗佢咁多狼仔，双方嘅仇恨就更加深啦。我低声对肥仔讲：你响度开枪有冇把握？擒贼先擒王，打咗嗰只狼王先，呢啲狼自然就冇威胁嘅。最好一枪就可以解决佢啦。肥仔笑住讲： 哎呀，湿湿碎啦，胡司令，你就等住剥张白毛落嚟做衫啦。 讲完，应举起咗手中嘅运动步枪，瞄准嘅同时，将手指扣响扳机上面。我心头一起，如果可以响呢度解决咗佢，咁都算系了却咗我嘅一块心病。但就响肥仔嘅运动步枪随目标移动，即将激发之际，白狼已经匿入咗射击嘅死角里头，另外几只狼亦都跟住匿入咗黑暗之中。肥仔闹咗句： 啊，顶你个肺啊！ 不得不将枪暂时放低落嚟。嗰啲狼知道响咁狭窄嘅沟里头冲过嚟，咁即系向枪口上面撞嘅啫。于是都静鸡鸡咁撤退晒。我心里头清楚，佢哋一定系争到我哋死啊！ 现在敢离开，即是暂时退避，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攻击。但我们追又追不上，只要整队继续向前行，寻找那些跑远的毛牛。在撞骨沟里头跋涉了这么久，人人都觉得疲倦。最终呢，在沟口的一个山坡上面找到了那些毛牛，他们正在吃紧草。向道初一和五个脚夫见毛牛安然无恙，都欣喜若狂，咩疲劳都唔记得晒啦，匆匆咁跑上去山坡度。我哋呢就慢慢咁跟向后边行。等我上到山坡之后，即刻就呆咗啦。眼前嘅一幕似乎比天上跌落嚟一只撞马熊仲要离奇。 四大天王，诱惑草，神秘人，刘露露的敌人出现，他还召唤了梁山好汉生前的死对头，要和我们大战一场。我和班好汉在转世武松、花荣的帮助之下，怎样才可以逢凶化吉，继续施展我小强一样打不死的技能呢？苏FM 网络电台首发史上第一混乱第二季，原著张小花，编译扎记，校对千船，录制广州仔，全新推出，劲爆登场。 毛牛旁边瞓住六个人，正系初一佢哋。他们都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咁，正倒在地下全身打震。第二个都算啦，初一这种挥刀斩龙连眉头都不皱的硬汉，为什么都会吓成这样呢？看他的姿势，不是混乱中环七竖八地瞓低，而是冲着一个方向，面朝下伏在地下，全身急急声在震。我觉得就更加奇了，莫非不是恐慌过度，而是在莫拜着什么？但是从他们登上撞骨沟出口的山坡都还不到一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可以发生得什么了？我心里头正在想着，脚下面加快了脚步，刚刚踏出狭窄的深沟，即刻就当场呕在那里。只见北面的天空上亮起了一道雾蒙蒙的白光，光线闪动摇曳，这道奇异的光芒刚好围绕着雪峰的银顶，一瞬间似乎产生了如同日月相拥、和合同辉的神圣光芒。这个就是很久以前我听讲过的昆仑山中千年一现的玉顶佛光，是有缘的人才见得到的。我亦都被这种神圣的景象所摄服，虽然我不信教，亦都想即刻跪在地下参拜。这个时候后边的人陆续上了来，还未等他们看清楚，这道神奇的光芒就已经消失在黑夜之中。明叔等人只是望了半眼，即刻就顿提顿找猛咁呻笨。杨雪莉都望到眼嘅，佢讲俾大家知：你哋唔使后悔，呢啲根本唔系咩佛光，而系云层里头产生咗同步放电嘅现象。雪山下边嘅云团过后，响夜晚就会产生呢种现象。一千年先出现一次嘅佛光，边有咁容易撞到啊？但系初一等人坚信呢啲就系佛光圣景，见到嘅人都会吉祥如意。初一讲俾我哋知啊， 呢种小佛光啊，响格拉米尔好常见嘅。不过真正嘅千年大佛光，要响我哋遥远嘅老家云南卡瓦博格雪山先至会有嘅。据讲一千年先会出现几秒钟，呢种圣景被画响十相自在图里头，流传咗落嚟，唔可以唔信嘅。有活佛预言，在最近十年还会出现一次，到时候 会有好多朝圣者不远万里咁嚟雪山之下膜拜嘅。 嗱喺度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十相自在图啊。响藏传佛教里头，十相自在图系一种极具神秘力量嘅图符，佢由七个梵文字再加上日月圆圈十个符号组成。图符中嘅五种颜色象征住宇宙中嘅五种基本元素：水、火、风、地、空。十个符号又象征住人体嘅各个部位同物质世界嘅各个部分，期间呢有一套复杂嘅辩证关系。好啦，我哋讲翻初一佢哋，正话拜个佛光，脚夫都显得兴高采烈，吆喝住将牛马聚拢起身，检查装备物资，所行呢并冇损失几多，于是又继续行啦。等天光之后，揾咗个地处平缓嘅山坡扎营，休息佢一日一夜，养足个精神啦，再准备入神罗沟冰川。嗰啲恶狼始终都未见踪迹，但唔知道响边度正窥视紧我哋，所以我哋一刻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尤其是我哋即将要进入一片更加危险嘅神秘地域神罗沟。神罗沟冰川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低海拔古冰川，最低的海拔只有2800米。冰川从两座大雪山之间穿过，延伸到下边的原始森林中大约有几公里那么长。冰川下面密密麻麻地全部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参天，生长着数不清那么多的奇花异草，拥有高山寒漠带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进入神罗沟的森林，高原缺氧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我们遇到的新难题亦都随之而来。这种地方根本没有路，牦牛和马匹都没可能从冰川落去，而且还要过一道大冰坎。看来只有将补给营扎向这里，本来的计划只是留下两名脚夫看守物资，其余的人都负重进入冰川，但是同狼群的遭遇形成了潜在的威胁，留守的人太少就没办法保护营地和牲口了。我不想叫初一他们跟着入山，因为前面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实在是不想连累人的。但是初一执意要去帮手，挖魔角的妖塔是积聚功德的善事，如果可以成功，初一就不打算送他的细仔去庙里头做喇嘛了。见到宝顶佛光更增添了他的信心。我们商量了好耐，最后留下五名脚夫看守牛马，他们人人都有猎枪，是打狼的好手，再留下一些炸药雷管给他们，那就应该足够可以应付狼群的了。其余的八个人组成一队，里面穿着潜水服，外面罩着冲锋衣，戴上登山头盔等等的防护用具，再分配了一下武器和弹药。运动步枪两支分给肥仔和杨雪莉用，阿彪用散弹枪，初一用猎枪，手枪呢除了阿香之外人手一支。孭上必要的物资装备，整点完毕就开始出发了。神罗沟冰川的门户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大冰坎，落去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都是40度和60度之间的冰坡，捉住条绳好像斜滑梯那就得了，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恐怕只要出大力气才得了。初一将我们带到一个方便落坡的位置，这道大冰坎看起身很平缓，其实里面呢有好多脆弱的冰缝和冰洞，人的体重一压上去就会将薄薄的冰壳压破，跌落去下面就会砸死。只有初一当年同僧人入过神罗沟采药的时候发现的一条狭窄区域相对来讲就比较安全点。我们设置了三条长索抌落冰坎下面，由初一打头率先射了落去，其余的人依次落去，好顺利咁 就到达咗冰坎下面嘅神螺沟啦。我落去之后，举起望远镜向远处睇咗睇，林海雪山茫茫无尽，呢一片冰川应该系属于复合型，主体系古冰川，其中亦有各个时期雪崩形成嘅现代冰川。整片冰川被森林分隔包围，冰流、冰洞、冰沟以及大冰雹数不胜数。在海拔更低的森林里头，融化了的冰水汇聚成溪，边睇得出扰塌埋向边。呢度虽然并非是雪崩的危险区域，但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发出太大的动静的，大声啲都惊住吓醒银色的雪山神明。所以向道初一建议大家将武器的保险全部关上，在未得到安全确认之前，边个都唔好开枪。如果有野兽袭击，我哋就用冷兵器嚟对付佢。我哋沿住冰川进入森林，边走边参照地形。轮回宗直到几百年前仲曾经派人嚟过呢度进行祭祀，或者会留低啲遗迹嘅。据嗰本轮回物经上面讲，具体嘅位置应该喺四座雪山环绕嘅冰川里头。嗰度就係密宗风水里头所讲嘅凤凰神宫。喺森林里头走咗大约两日时间。呢一日继续行緊，路上初一同我哋讲咗啲神螺沟嘅传说，仲有佢当年嚟呢度采药嘅经历。喺佛教传说当中，呢度以前係一片内陆海洋。海底里头只有一隻巨大嘅海螺，变化成嘅妖魔，法力通神，附近嘅生灵饱受荼毒。直到佛祖用佛法将海洋升腾为陆地高山，先将佢降服。海螺魔神愿意皈依佛门，最后成为咗佛教嘅护法神。而佢成佛之后留低嘅海螺壳，就化为咗呢个古老嘅神螺沟冰川。这个传说并没有任何经书记载，可能都是前人作出来的。不过这样都几符合普通佛教传说的特性。佛教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宗教，不管什么妖什么怪，只要肯放低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的了。所以在佛经传说中吸纳了很多各地的魔神作为护法。讲紧的时候就行到一处大冰雹前面。初一叫大家停低先，指住呢个冰雹就讲啦。前边嗰块冰板啱好系响冰雹嘅下面，冰雹上面系一座雪山嘅主峰。十几年前我响上边发现咗一棵88枚珍珠灵芝草，于是想爬上去摘。但系呢度嘅地形绝险，唔单止灵芝草冇摘落嚟，仲差啲搭死咗。你哋想搵嘅四座雪山围绕之地前边就係呢，我上去采药嘅时候亲眼见过嘅。呢度啱好有四座巨型嘅雪峰环绕，格拉米尔嘅雪山好多，东一座西一座，连响一齐嘅就唔容易搵。我知道嘅就係得呢度啫。但在这个盆地里面我以前都不敢入去，因为传说这里是灾祸之海的中心，我们入去的时候都要加倍小心。我都看出来这里的气象非比等闲，单看这座大雪山上面的积雪即刻就心生寒意。好在冰川相夹的林带好阔，绕过冰雹从森林里头穿行而入，只要不出什么太大的意外都不会引起雪崩的。森林的尽头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冰川，海拔突然升高，冰川在雪线以上，看个样子在几千万年前这里不是高山冰湖，就是一块高山盆地。四周果然有四座规模相近的高耸雪峰， 呢度就系天地之脊骨龙顶。供奉邪神嘅妖塔，好可能就冻结喺呢一片冰川之中。众人见到终于有着落啦，都振奋起精神，迫不及待咁向前赶，想一鼓作气响天黑之前揾到九层妖楼。呢度嘅冰啊，滑溜异常，就好似镜面咁。阿彪一向生活响南方，呢种冰天雪地嘅地方从嚟未到过，行得稍为快啲，就接连扑咗几次街，达到佢啊，尾龙骨都就快断。只好叫肥仔同初一夹住佢一起行。正话想继续行，我一点人数，弊，唔啱，寒叔难见咗。呢座冰川上面全部都是冰缝同埋冰斗冰漏。如果真係搭咗落去，咁就大剂啦。冰斗仲好办啲，跌咗入冰漏，咁就连捞都冇办法捞㗎啦。而且冰上冇足迹，想顺住原路搵都唔容易。但是你话如果响大雪山下面嗌佢个名，咁又唔得。阿香又冇透视眼，能够睇到冰层下边嘅情况。大家只好留低阿彪响原地等，其余嘅人散开队形，按来路行返转头搵，然后改变角度，换咗两个方向。先发现一个被踩烂嘅冰斗。嗱，呢度所讲嘅斗呢，就唔系我哋所讲倒斗嘅斗啊。呢度讲嘅斗呢，系一种地理嘅专用名词，系指冰川里头嘅空洞间隙，形状似盘如斗啊。我用狼眼手电筒向里头照一照，呢、这个冰斗深有700米，韩叔拿正跌向里头昏迷不醒。我哋低声咁嗌住佢个名，但系佢一啲反应都冇，边个都唔知道点解佢会偏离咗路线。明叔见老婆跌喺下面生死不明，喺上面急到氹氹转。我劝佢唔使咁担心，呢度呢唔算太深，又着住全套嘅防护服，最多系跌落去嘅时候受惊过度晕咗嘅啫，落去将佢拉返上嚟就系㗎啦，唔会有咩大事嘅。我收拾绳索准备落去，杨雪莉向里头劈咗一支冷烟火，以便睇清楚地形，免得踩烂咗同佢相连嘅冰缝。冇諗到掉落去嘅冷烟火照亮咗冰屈嘅四壁。众人向下一睇，都哑咁大嗌咗一声，太不可思议啦。想知道我哋见到乜嘅话，咁就请你下次继续收听啦。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似心扑飞眼，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挥挥兼此心扑飞眼，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你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重回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挽。情缘知哪怕悲欢何妨聚散。 暖散，情缘至今你冷似心扑飞眼，哪怕悲欢何妨聚散。